好啦，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嗱，咁啊，即系香港发生好多事啦。都啱啱讲起呢个大学啊，十间大学咧就联署反港独，系嘛？咁但系咧，其实嗱，港独系咪可以讨论咧吓？即系咧，以呢个话题，你话咧，鼓吹香港独立咁样，系咪一个犯法嘅行为咧？就咁喺基本法上面揾嗰个条文咧，就揾唔到嘅。 如果揾到嘅话，就一早讲 拉晒啦， 拉晒啦，绝对唔系犯法噶， 咪咯。 你成日话违反基本法，咪得个讲字咯。 唔系，咁你咪报警啦。 唔系，个问题佢哋咧就唔记得咗一样嘢，基本法唔系用嚟限制市民嘅，系用嚟限制嘅政府嘅。人呢，即係个普通嘅市民呢，係冇权犯一本宪法嘅。佢只係有权呢犯嗰个宪法嗰个框架底下做，即係通过咗个法例。你可以犯呢啲，但你唔可以犯嗰本宪法嘅。 违宪只有政府先有 办法违宪。係啦。 因为市民 你都冇公权力。 係，冇错冇错。 嗰个係用来限制公权力用㗎嘛。 係。咁啊，因为咧有权力嘅人先有能力出卖嘅，冇权力嘅就冇得出卖嘅。即系啊，当年呢个倪匡讲得啱，你话外卖国贼好啊，我卖俾你啊，中国你系咪要啊？500蚊卖俾你，系咪？你俾就得噶，你俾500蚊我卖俾你啦，系嘛？问题佢拥有嘅嘢系你唔会出500蚊卖俾佢噶嘛？因为你都拥有噶嘛，其实够啱佢啫嘛，大家都 个问题系倪匡都冇个中国卖俾你 啊，冇错啦，我有啊，我个中国就你肯俾钱得噶啦， 我卖俾你啊， 最紧要咧，我可以卖好多次嘛， 网上中国 我逢人都可以卖啊嘛，但系咧我呢个概念你唔好以为咩？呢个概念曾经1997年实行过嘅，1997年之前，大家有冇听过叫个固土卡啦？我节目以前讲过噶啦，以前咧喺中旅社都卖5000一张，叫做拥有一片固土。基本上嗰张卡系揾嚟笨柒嘅，俾咗5000蚊佢，你就拥有祖国一片固土啦。嗰张卡我做咩噶？冇够用，翻大陆啊都冇折头嘅买嘢，搭车又冇得行先，去公园啊屙尿都要照俾钱 啊，所以咧系纯粹一个揾香港人笨柒嘅玩意嚟嘅，叫做固土卡，大家上网 嗰啲用抌心口用嘅， 唔系卖广告嘅喺电视，拥有一片固土啊，5000蚊一张啊，中旅社 卖。但你话真系普通人真系睇咗而会受感动去买嘅有几多咧？ 我唔少噶，当年好多嗰啲。 我真系冇，我真系冇统计。 好多人买噶，你唔会以为冇啊？中旅社好多人买噶，搵咗唔少钱。据闻中旅社都搵咗唔少钱。 系啊，当然。 系啊，嗱咁啊，我哋讲翻正题啦，即系咧，而家香港即系好多嗰啲叫做年青人咧，对于一个政权可能就比较唔系好喜欢啦，觉得佢哋太霸道啦，行事又或者。所做嘅嘢都系佢哋觉得好不耻嘅，吓、啊，即系你见咧，以前又讲几年前啊，李旺洋啊，即系唔计六四啦，因为呢代冇经历过嘛，起码见到李旺洋，跟住刘晓波 洗头艇， 跟住陈光诚又洗头艇，一连串嘅问题，人哋会觉得呢个政府咧系基本上咧，佢哋唔系一个咧。能够代表你嘅政府，唔能够代表自己嘅，即系啲年青人觉得啊，你嘅政府咧，甚至乎好似热血公民话斋，即系唔系啊，好似热血公民咁样，我啊以身为系一个睇落去貌似中国人为耻，即系而家啲热狗仔都唔够胆认自己再系热狗啦，因为咧耻辱咁一样嘅，咁所以咧啲人会觉得哇，你中国政府做埋啲咁多坏事系嘛，咁即系。即系点讲啊？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好似有啲羞耻啦。嗱，咁我哋要分翻开嘅，因为而家呢个中国咧，我哋系唔认同，但系咧，你认同呢片叫做故土或者故乡啦吓。 系。 咁因为你好多人未必，我谂香港唔系好多人喺本地出世啊。即系你哋都有祖先噶，祖先都有原籍噶，系嘛？个个都喺香山县或者个个都系保安员出世咩？ 即系就算而家啲小朋友啲手册都要写住籍贯喺边度？ 籍贯吓，可能你都未必系喺真系保安嘅，系咪？因为香港属保安啊嘛。 系保安员。 保安员，因为清朝已经有人写保安员字啦吓。咁。如果你系地道嘅，咁你原籍就都唔系香港啦。如果照计嚟讲，系咪？咁你一定有个乡下噶啦。咁我哋本身即系你话可能觉得有乡土情会挂住呢个叫做咧故国吓。咁、啊、但系你唔认同呢个政权，但系你唔能够否定自己系呢个人种嚟嘅，系咪先？ 啊、因為 你就算不是人家不會這樣理你的嘛，你鬼佬望你都是中國人一樣啊，馬英國說 You are fucking Chinese 是不是一樣啊， 不是或者那些鬼佬未必分得出呢，都就會說你是東方人 Asian 或者亞洲人， 是的亞裔人，是的人哋点佢都唔理你，咁所以咧，你冇办法，好似 Michael Jackson 将自己票到变成一个白人，又即系晒到变成一个黑人， 再染金个头， 系嘛？咁好难嘅，即系咧，系会对呢、這个即系咧嗰个身份觉得有一种羞耻感啦，俾人标签成为一个中国人， 系啊， 因为你个政府成日都做坏事，唉、哎，我都唔想认啦，呢、這个国家系嘛？你估个好似唔惊咩？会觉得啊，好有满足感，嗱，揸住中国护照，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捉， 但系佢冇揸到， 咁、啊、佢好似揸香港， 系啦、 啊，唔系佢揸嗰个特区护照系嘛？ 佢揸特区护照， 但佢冚家老婆话冚家都喺英国籍喎，系嘛？ 唔系个外母。唔系， 我外母唔系， 外母唔系，冇错，除咗外母就啊，就全部都唔系中国籍。 唉，即系好似赌我赌买一捻羊啦，贴出嚟中嘅，你咪数翻其他都咪唔中咯，好简单啦，中大牌出嚟啦， 其他啲场次就有啲保留啦咁啊。 咪系啦，咁啊，即系话你喂，你好简单，你曲线都认咗啦嘛，你净系贴外母出嚟，即系除咗外母之外，你冚家都唔系中国籍啦，系嘛？即系好简单嘅，大家一即系点讲啊？即系唔好怪佢，佢都好坦白， 系啦， 好坦白唔惊。嗱，咁我哋咧，要其实咧呢节咧，嗰、那个大学校长阿刁拔，你系咪要讲下头先？你分析嗰、那个佢哋十人联署啊，十间院校系嘛？大学， 但首先第一就唔系十人联署 哦， 呢度咧系冇人名 哦， 冇 啊，成份嘢系冇人名嘅， 唔系英文冇，中文有系嘛？ 中文都冇， 中文都冇 啊！ 喂，咁唔啱，我要佢署名喎。喂，我哋应该印翻嗰个声明咧，去捉佢校长即。要喺度签翻落去。 但系有一个问题，但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咧就系联 署乜咩叫联署？ 佢非常之聪明嘅，你如果睇英文版，所以佢哋出到去出边咧系唔会出事嘅。 系你讲啊？ 佢英文版非常之聪明。第一件事，佢叫 statement by heads of universities。 系 咩叫 heads？ 系 咪等于校长咧？校长英文就叫 vice chancellor， 就唔系 chancellor。 系 咁个 heads 系咪 chancellor 咧？如果是就好玩啦，因为呢十间大学应该个 chancellor 都是林郑。 哦，哎呀，咁样咪即系要林郑即系死猫。 嗱，佢冇写噶 statement by heads of universities， 系 就系咁啦。然后咧内容仲精彩，即系第一句即系类似就系话我哋同中文差唔多啦，即系珍惜言论自由咁啊正常啦。但系我哋咧谴责最近嘅滥用嘅行为咁样，咩行为啊？咩事啊？冇讲。跟住咧，言论自由唔系绝对，咁啊，好似所有自由咧都要负上责任嘅。 喂，佢哋原来咁捻缩骨噶？ 又系阿妈女人啦、 啊？ 呢 写呢啲嘢，喂，系人都写得噶啦，喂，我同你都可以签落去。 系咯，不过冇签都，何况冇签， 冇签， 冇签名添啊！喂，啱数嗱，如果大家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作为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有血性的中国人，一定要拿住一份呢啲咁嘅佢上报纸上面登出嚟嗰份嘢，捉佢哋十个人即场画押，系嘛？你唔签落去都打手指毛，一系画个红圈吓认罪咁样。喂，如果唔系点得啊？ 你跟住最后呢一句啦，就系、是、所有嘅即系以下嘅大学咧，唔支持香港独立。啊，记住唔支持啫噃。 哦， 冇话反对喎、 哦，系香港，因为咧西方人咧唔支持咧就可以唔反对嘅，系嘛？ 系， 只系唔支持啫嘛，系嘛？咁、啊、但系向往咧可以，系嘛？唔支持可以向往， 所以呢度咧， 我支援你哋点样？ 所以睇晒呢堆嘢咧，又冇人名，又冇剩咧，拎呢份嘢出去。喂，真系唔知，即系你唔玩得，即系你咬佢唔入噶喎。 哦，真系咯，哦， 好犀利噶喎！呢边嘢即系咧，写完之后咧，写完等于冇写。 唔系，佢哋可能咧要向嗰啲交代，即系咧要向何君尧交代， 要 民建联 有压力，因为有压力，有压力你逼到嚟咧。就喺度左度右度，左度右度，度嚟度去咧，就度呢边咁嘅嘢出嚟，就稳阵到痹嘅。 哦，大家嗱，听完刁拔讲啊，明白啦吓。咁啊，嗰、那个我哋先喺度讨论咧，即系你呢啲大学咧，其实间间都可以写啲嘢，唯独一间唔准。 中文大學， 叫中文大學，因为咧中文大學咧嘅创办人咧吓。啊 钱穆老师 就系、是、 新亚书院啫，系因为佢三间 新啦、啊，新亚崇基同埋 联合 团联合吓，咁佢其中一间系新亚啦吓，咁啊就系、是、由呢个钱穆啊，人称国学大师，咁讲真咧，就钱穆当年喺大陆个名气又唔系话咁响嘅吓，因为咧逃咗落嚟香港咧，咪最响嗰个咯，因为其他响过佢喺上面死鸠晒啦嘛，系咪？咁又或者去咗台湾啦吓，咁所以咧。呢、这个钱穆咧，点解会成立新亚书院呢？新亚书院嘅成立系共产党咧直接促成嘅，所以咧严格嚟讲，如果特朗普嘅标准咧，共产党就系新亚书院嘅创会呢、这个呢、这个会长，系嘛？因为佢逼成啊嘛，佢话希拉里系 IS 嘅创办人啊嘛，希拉里同埋呢个叫做 奥巴马 系 IS 嘅创办人啊嘛，或者荣誉会长啊，类似嗰啲咁嘅嘢啦。咁而共产党都系嘅，即系你老毛加上嗰啲叫做咩啊？张春桥、柯庆斯呢啲人就系新亚书院嘅创会会长嚟吓，佢哋都系有份嘅、哦。当年啊，仲有阿陈伯达、康生吓，呢啲专门去对付文人动手动刀嘅系嘛，就系、是、呢班人咯， 系逼出嚟咯， 系咯。喂，咁新亚书院将来啊，要挂起码陈伯达嘅画像， 哇， 康生画像，系、嘛？ 喂，即系不过而家你要记住喺而家嗰啲大学嚟讲咧。你唔好讲话陈伯达康生啦，即系连毛泽东都唔知系边个噶啦。 咁唔夸张， 而家呢班人个个都系话本土啊。 咁唔多唔少都识嘅， 都识嘅， 点都识嘅。 但系你问佢，喂，你知唔知毛泽东当年系主张呢个湖南独立？ 佢又未必识， 系笑不更事啫。咪知啊，啲人识嘅，啲人有贴出嚟噶。 仲有呢个西藏自治、新疆自治， 当然有贴出嚟嘅、有贴出嚟嘅。唔系就今年嗰、那个，唔系最近个民主墙都贴出嚟，就毛泽东支持湖南独立，又话要收复海参崴，佢哋都有贴出嚟噶。你唔好话佢哋唔识啊，系识少少噶，唔系唔识噶，系咪？即系可能个论述层面冇去到咁全面，系可能冇咁全面啊。但系佢哋系识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哋见到咧，以呢个叫做即系如果你话沈祖尧要讲。讲嗰番说话咧，首先佢要将里面嗰啲叫做咩人，嗰啲叫人像啊嗰啲咧，全部都要重新安排过一次啊！你知好兴啲乜乜乜流噶嘛，系嘛、大学啊，嗱，新亚书院或者中大咧，应该整个康生楼、张春桥楼，系嘛？呢啲对于呢、这 个 陈伯达其实都唔系好迫害文人嘅啫，系咪认真迫害文人都冇佢份嘅，其实即系谂 咁啊，康生犀利啲， 康生主要系康生啦，系咪？咁啊，你即系如果你话到时啲楼太多，咪加多个呢就姚文元楼，系嘛？张春桥楼咁啊够啦，咁其他都冇乜边几个啦，系嘛？咁啊，对于而家呢个成个社会咧，即系你变咗人人要过关，人人要表态咧。咁头先刁拔讲嘅咧，即系呢班校长无可厚非嘅，系嘛？咁佢有压力，又唔想咁扑街写啲嘢出嚟，俾叫做外界耻笑。因为你老实讲，你喺香港唔系做一世咁嘅马飞心，系嘛？ 佢就嚟要翻去英国做噶啦。 系咯，佢就嚟要去第啲地方度打工。哇！ 爱丁堡大学啊，佢去 系啊，喂，人哋见到你嗰、那个，喂，见到你喺港大写埋。啲咁嘅嘢，喂，啲学生点睇你啊？行过啊，吐，我一定吐你口水啦，唔系讲嘢啦，系嘛？喂，见到你啲吓、啊，喂，你够都话自己系白人嚟嘅，吓、啊、咁无耻嘅，写埋啲咁嘅嘢，好彩佢醒目啊，识得写，即系兜得翻啊！如果唔系真系噶，出到去俾人吐口水噶，系嘛？外国吐口水就唔会俾人告普通袭击噶，香港会。 不过呢啲，不过佢哋咧都系即系谂到尽晒噶啦，即系摆明就要应付 佢压系啊，又应酬 你班人，但又唔可以做衰自己。 咪写一篇嘢出嚟啦，我哋咧就系唔鼓励，系嘛？佢可喂写， 佢唔支持啫，其实啊， 支持都系 support。 我哋好，我哋之前写特登写啲文章都系啊，我哋咧就有啲政党，我哋唔系太喜欢，亦都唔鼓励啲网友投票俾佢哋，咁一样一捻样嘛，系咪？咁当然而家可以。写得比较明確啲啦，吓唔使咁隐晦啦，写得系嘛啊？ 咁啊，要讲少啲经济，即系三节都讲呢啲，啲网友可能觉得唔够皮吓。咁我哋要讲少啲经济咧。嗱，因为咧啱啱最近呢一个礼拜咧就有消息，就话咧海航喺香港买几笪地，咁啊涉及嘅金额可能系300多亿左右啦，即系佢哋唔止300亿嘅，应该买咗。咁啊，但系涉及嘅地咧有300亿系好似未上会，咁啊，所以咧就话咧有几间银行已经表态，就话唔向海航咧就做融资。 呢个系咪叫惨啊？ 呢个系咪叫资金链断裂啊？ 大陆咧就只有民企嘅资金链会断裂嘅啫，国企咧 国企就冇嘅， 就唔会出现呢样嘢。 都未听过咁样。 咁但系海航属于民企定国企咧？吓，系咪？唔知个暂时，好似望落去好似系国企喎，吓， 貌似 国企。咁你啲人咁，郭文贵话斋嘛，一个黄奇山个私生子，一个系 习 近平嘅私生子，咁唔系国企系咩啊？啊，一国之君嘅私生子仲唔系国企系嘛？咁有啲咩系民啊？系咪？呢个君同埋民咧，嗰个区别好大。我哋一定要即系识得安分，系嘛？一定要知道嗰个芒果都话斋嘅份制，要识得，系嘛？咁呢个国企咧，系无疑一定国企噶啦。咁但系咧，而家海航遭受到呢个叫做前所未有嘅危机咧，究竟系真定假咧？我觉得都未必系。 咁都唔系。 喂，呢、這个讲嘅啫嘛，好多单之前，而家唔系即系海航可能特别出名啦。之前好多单话借唔到钱，最后咪上到会银行嘅嘢，净得你公中建啊，吓有其他银行啊嘛。 但系其他银行都仲要问紧啲机，问紧出边啲人借紧钱喎。 唔系啊，我系讲外资银行啊，好多嗰啲好多投行啊嘛。是咪 有冇咁喂呢、這个搞到呢个环境仲冇咁毒啊？ 同埋放啲咁嘅风嚟又有啲咩利益关系呢？ 我觉得係纯粹放消息，因为呢以我所知海航喺内地有啲公司呢又同我哋即係呢我哋所知嘅业务呢係知道佢哋去问某啲金融机构借钱。咁、哦、呢之前嗰个金额呢佢哋唔係海航自己喎，係海航旗下某啲公司嘅分公司嚟嘅，就去喺上海一间嗰啲叫做投资即係投资机构啦，就要借10亿。咁后尾呢佢哋自己跑咗5亿喎、啊、要求嗰个贷款呢就减咗5亿喎，得返5亿。即係自己跑到數啦，係咪？咁你話而家依家海航咁大，係咪真係融資唔到呢？我係唔相信。300多亿講真好小事，係一定得嘅。 過萬億市值。 係啊，一定融資好濕碎嘅，就幾百億。所以呢啲人將佢放到無限咁大啊，海航資金鏈斷裂啦，個新特地點算啊，爛尾啊，唔會嘅。香港政府最配合就係啲商家㗎啦。 冇錯。 你知唔知啊，信和啊喺97年投咗小西灣特地，而家即係南灣半島呢，當年買118億啊。南灣半島係好似沙士前推出嚟賣嘅，蝕到撲街啊！政府咪為咗配合佢，提高個地積比咯，等起高啲啦，起多啲樓咯，咁咪賣翻到本咯，賣南灣半島唔使蝕到撲街咯，係嘛？信和唔使蝕底單過到關啊！政府係會配合嘅。 我見到 你買貴咗啊，咪放寬翻啲地積比俾你咯，依度放下水，嗰度俾你發下水。咁喺返到一条數㗎啦。 我记得啟德嗰边呢啲地呢其实仲填緊㗎喎，仲未填完㗎喎。即係跑道嗰边呢仲有排填㗎喎。 係啊。 係囉、 啊、 即係仲有排起啦啲楼。 嗰度因为呢佢要清咗啲油渍㗎嘛，佢积压咗几十年油渍要清。所以呢搞咗十几年都未搞掂。咁慢慢嚟啦。即係我可以夠膽讲呢海航呢单嘢呢就吹嘅啫。肯定过到关。即係呢借钱嗰度一定冇问题嘅，唔会断嘅。 我借唔到都唔紧要啊！借唔到咪李嘉诚啊、恒基啊、阿四叔啊，嗱嗱声出嚟，屌你老咩！你有地底压咪屌你平啲咪又执捻埋佢。 咪因为啲人就可能即一时间即刻谂咧，会唔会系楼市会崩溃啊啲咁样噶啦嘛？苹果又再即刻吹晒话楼市会唔会跌嗰啲咁样噶啦嘛？ 我买唔到月饼啊，楼市都崩溃啦！吓、啊，苹果有啲咩唔系楼市崩溃啫？系咪先？唉，吉串鱼蛋得5粒，唔系6粒，平时食开6粒，屌你楼市崩溃啦，系咪？所以咧，即系大家得啖笑得噶啦。唉，我今即系你话咧，海航呢单嘢咧，从政治上，从经济上，佢一定过到关，一定借到钱，一定冇问题。如果黄岐山19大入到去，你海航点会冇问？点会有问题？一定冇问题的。 如果你要王岐山退，要呢个习近平让步，一定有啲交换嘅，冇可能你要佢白白俾你噶嘛，系嘛？海航一定过到关嘅，无论点样，佢当日都过到关嘅，系嘛？你俾翻啲养老费佢好，或者有啲咩政治利益交换，一定唔会搞你咧。老实讲，除非真系出现一个军事政变，吓、啊、呢、这个习近平俾人哋扣留，咁海航可能会瓦解都未定吓、啊。但系呢个发生机会其实都好微。而家喺现今嘅中国社会咧吓、啊，问啲最多好似华人堂政变，其实都唔会噶啦。华人堂政变好大镬噶啦，即系咧去到你自己啊，可能唔捞啦，下届啊，稳定接班人，稳定你哋接班人嚟接嚟掌舵，我啊留翻一个常委，其他人都唔加入去常委啦，咁咧做埋依届，你哋玩够晒佢啦，咁样最多系咁嘅啫，系咪？咁亦都唔会搞你生意，俾你继续做生意咯。啊，所以我觉得呢单嘢系唔会嘅， 因为搞呢盘生意咧会影响好大，啊，因为牵涉嘅资金啊同埋各样咁大咧，其实共产党冒唔到呢个险， 唔系因为搞得你一档咧，其他人会惊噶嘛。 系啊， 喂，边个够胆再买你中国股票啊？系嘛，你搞到即系要清算咁大镬，咁除咗海航咧，当当嘢其实都同你有关噶喎。啱啱恒大，啱啱做咗首富个恒大咧，喂，两三年前仲系三个几四蚊股，而家28蚊都炒到，系嘛，涨咗咁多倍。恒大嗰个负债，当年嘅千几亿嘅时候已经有千几亿负债啊，大佬，系嘛？咁而家咧，而家市值去到唔知突破3000几亿啊，而家多咗唔止，多咗咁多倍，升咗咁多倍上嚟，系咪？你谂下。嗰、那个负债一定唔少啦，而且恒大啊喺大陆嘅头先我哋食饭，即系嗰、那个咪前咪后都讲啦，佢喺上面楼盘咧系一定系最差质素，位置最曳，但系数量最多，因为恒大系以量取胜嘅。 系， 佢哋啲楼真系好夸张，我经过啲二三线城市，南洋呢啲城市我谂冇乜人去过啦，香港啊。系一排啊！我哋坐喺架车上面行10分钟啊，嗰啲楼都未停嘅，全捻部恒大，一排一排楼，全部几十层高嘅，全部40层高嘅，系一排一排咁样，哇！冇停嘅十分钟，全部都系恒大。 有冇人住嘅？ 我唔敢啦， 你都唔敢住啦，系咪啊？ 最多最其实最即系集团咁大间，最多四成，即系鬼城就 系 恒大。 系啊，好多佢啲库存好夸张啊。不过咧，你计个市值，佢系顶得顺咁解啫嘛。所以咧，讲真，头先大飞讲得啱啊。恒大如果有得沽空，真系沽空啲股票，爆鸠硬，真系爆鸠硬嘅。而家呢个泡沫好离谱嘅。是一定是夹硬上去的，大家千祈唔好买内房股。我一路都唔敢叫到人买内房股，因为呢那个泡沫爆起上嚟真係好大镬嘅，可以好似股仔咁输，一日可以输你好多成嘅。唔係话即係当然你话跌九成嗰啲可能问啲啦，但係呢可能真係会输你一半身家。 而家呢深圳都开始借唔到钱啦，买楼。即係借唔到钱啦。咁呢房嘅均价呢其实咧就拉匀系福田区咧60000蚊一平方度啦，但系而家咧开始回落咧，已经跌咗半成，已经开始跌半成。其实深圳开始，因为深圳其实就系钱最多，但系深圳开始，近呢大半个月开始啲楼，即系楼房价，包括新楼都开始回落，系因为资金链银行都借唔到钱。 咪你见而家海航都话借唔到咯，系嘛？咁有乜出奇咧？即系你话如果最紧要咧，点解而家出边啲人个个买一手咧？因为二手借唔到钱啊嘛，二手借唔到啲咪焗住买一楼买一手咯， 系咪？一手咁个 咁咧，因为一手咧发展商提供嗰啲议案啊，或者嗰啲付款方式系容易啲人上车嘛，所以啲人咪上到。 咁你第日交好犀利咯。 日价犀利噶，因为佢卖你个价钱同埋啲利息系好贵嘅，系贵到不得了。早一排有个网友 PM 我，佢系买咗一个旺角嗰啲新盘，系早几年前买落噶啦，但系咧供嘅利息差唔多围到成7厘几8厘。 哇！ 出边啲，因为你 P 加噶嘛，因为你借埋二案啊嘛， 哦， 系嘛，佢只系俾咗成首期啫嘛，发展商借两成，嗰两成系7厘8厘嘅要。 我有个老友住。住呢个加州豪苑，咁咧嗰阵时新鸿基未话嘅，可以借到120嘅，元朗啊， 嚟紧有啲盘都话可以借到120噶 咯，借到120嘅新鸿基，佢同你做啊嘛，跟住咧佢咧就嗱嗱声就买一两层， 哦， 咁啊谂住咧就转头 咁啊，屌你一升咗咪即刻卖啦，系咪啊？执娇卖佢啦，咁点知？ 咁嗱嗱声啊！ 卒之就冇嗱嗱声啦，因为冇二手卖唔到呢个价钱嘅。咁卒之三层楼嘅压力顶唔顺，咁啊卒之咧就卖咗加州豪苑，自己搬过去住，套翻笔烟我嚟顶。 系，唔系你个朋友应该唔系买加州豪苑嘅，因为加州豪苑咧就系长江嘅。 唔系加州豪苑，佢本身住 佢本身主导，佢另外要买新同基盘。 系啊，买咗两个新同基盘。 因为加州豪苑咧就长实，啊唔系、啊，长实系四季豪苑、啊。啊！依、這个我都要搞翻清楚，因为咧实用都系35%，我记得好清楚。 个花园系超大嘅，我记得好似话。 四季豪苑嘅实用率只有35%。 佢住加州豪苑啊，咁啊，卒二最近放咗啦，咁啊放咗之后，我唔知啊，因为我早两日啊送月饼过去，咁话哎我搬咗啦，跟住倾开偈咁话，哎其实系啦。即系新鸿基嗰度，即系120%啊嘛，谂住有着数。 唔系，即系咧，你逢系去到呢啲咧，发展商呢啲咁嘅手法咧，你系赚埋都唔够俾佢嘅，所以我觉得咧，唔好咁搏。嗱，你话有闲钱咧，即系有啲朋友，即系之前一路有网友问我喂点啊咁样，喂你有黑不闲钱咪买楼收租咯。你最紧要咧，你唔好，你如果可以借到咧，银行正式即系叫嗰度平钱你借到咧，一定要借，老虎蟹都借，唔借就笨柒。但系贵钱千祈唔好借，喂你 P 加二 P 加三点借啊？你借埋翻嚟都唔够俾啦，系咪？即系除非即系老实讲，你好早借又唔同。你而家呢啲价钱去到咁高位，又要佢去到咁高息，你点借得落咧？系咪先？咁啊，喂，今日原来时间差唔多咯，我哋 over 咗少少啦。咁啊，今日其实冇咩重点同大家讲噶啦。不过即系 都讲咗个，虽然冇心机啊，因为有何君尧，但系咧就多谢阿 Tony 哥咧就分享咗架喺澳门啊入唔到嘅经验之谈，就买唔到永念亭，咁我都等你。失望嘅， 可惜系少咗个发财机会。 系啦， 咁啊发唔到财，冇办法啦，安分守己啦吓。咁啊，大家都唔好有啲咁嘅侥幸心理啦，因为咧有时呢个世界好多嘢整定嘅。啊，如果我当年嗰只极奇妙跑第一，嗰啲百几嗰啲过关赢百几万啦，系咪？扑街位件事都唔捻识骑马。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